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，第31集。接过手机没两下死了，重开一局没两下又死了，超级玛丽现在成这个样了。刚刚叹了口气，何修义便听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： 注意一下时机。 啊？何修义完全不知道左然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的。 这样。 左然的声音依然十分低沉动听，很自然的伸手绕过了何修义，从他身体两侧接过凯文手机。 看着。 嗯。好像被人搂在怀里。男性的荷尔蒙气息直扑过来，何修义有一点恍惚，只能站军姿般一动也不敢动。左然轻易地跳过了悬崖，何修义动了一下手，以为左然过了悬崖难点之后便会将手机还给他，谁知左然仿佛十分的沉默，不愿撒手，一直在打，于是何修义便只有等着了。后背几乎贴着左然的前胸，耳朵几乎贴着左然的嘴唇，何修已没有心情关注杀玛丽了。左然一直打到官邸了，能看见旗子了，这才将手机交还给了修义，让他升旗拿奖。何修义耳朵红红的，过关之后忙把手机塞给了凯文，转身问身边的左然：啊，找我有事啊？ 有。 两个人走到一边，何修义问左然：是什么事啊？ 再有两天外景，你就杀青离组。 嗯，对啊。 我问过李导还有周制片了，这是你复出之后的第一部电影，拍了几千镜几万条，如果有某些想要留作纪念，不管是 NG 的还是 pass 的，都可以提出来，等成片上了之后拷给你。你最好这两天就想想，过阵子如果删了，可想找也找不回了。 真的？何修一眸子亮了。左老师，谢谢你啊，的确有希望保存的，比如楼梯那场、门口那场、婚礼那场、举报这场，还有最后一镜 NJ 的以及 pass 的，我都要。 杀青之前跟李导说吧。对了，当替身那些呢？ 替身那些留下来干什么？那些几乎无法体现演技。楼梯、门口、婚礼、举报那些场次十分重要，在一次次 NJ 中，何修义能够看见自己努力进步的轨迹，待到将来重新观看一定也会感触良多。可激情戏，听见留下来干什么的这个问题，左然低下头看着何修义，一字一字慢慢回道： 不知道。 不知道三个字语气非常正常，可是莫名的何修义觉得空气中粒子的跳动瞬间变得缓慢了。不知道听起来简直像打飞机，错觉吗？何修一想，我不会真的演情侣演出了什么精神病了吧？那边左然又道： 我是觉得那是你复出后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有纪念意义。 哦，回到片场，何修一继续与谢小溪对戏，这回怀着对片中沈岩的眷恋过了。离开宋家新居，何修义拍摄他自己最后的两场戏份都是外景。在银杏大道上，他重温了沈岩与宋智的美好时光，大道两旁全都是树，一眼望去满目金黄，树上的叶子好像软软的毛辫，地上的则像绵绵的毛毯。在摄影机前， 扮演沈岩的左人伸手扯下几片叶子，将它们排列成了一排，一手捏住几个叶梗，一手将那些小扇子一般的银杏叶向两边展去，弄出一朵玫瑰花的形状，递给了何修义扮演的宋智。这个镜头将被置于电影前半宋智、沈岩二人热恋那一部分。何修义个人的倒数第二镜是在一座墓碑前，与倒数第一镜一起恰好是整部电影的结尾。他被特效化妆师化成了一位老者，影片时间跨度长达60年。到了最后，宋智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。在电影中，离婚之后的宋智一直在找沈岩，他知道那天分手之后沈岩去抗日了。沈岩曾说，乱世当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运相连，但抗战胜利后沈岩却消失了。宋智时常去查烈士们的名单，可是从来都没有找到过沈岩。家族结尾，在很多年后的某天，宋智突然找到了沈岩的坟墓。沈岩还活着的希望持续到了影片的结尾，突然哗啦一声破碎。那座烈士墓碑最上方的照片的确是沈岩的脸孔，不会有错的。宋智之所以一直未能找到沈岩，是因为沈岩参军时曾用了假的名字。那座墓碑上面一笔一画写着烈士的名字，沈智岩。一瞬间宋智便明白了，沈岩用假名字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得知他死的消息，而沈岩给自己取假名字还是将智字放在了中间，被沈和岩二字温柔地保护着。再看一看牺牲日期，1945年6月热辽战役，再过两个月日本便投降了。目睹一切，宋智在沈岩的墓上嚎啕大哭，旁边他最小的孙女天真地问，爷爷，这是谁呀？何修一直觉得心脏被刺穿了，血淌在胸腔腹腔之间的隔膜上，带着五脏六腑都疼痛起来，而且还是没完没了的疼，全身到处都是鲜血淋漓。一片荒凉之中，宋智薄薄的影子趴伏在墓碑前，眼泪奔涌而出，一滴一滴落在坟前的荒草上。在悲怆的气氛当中，竟有歌声飘了过来，那是一群学生在看见烈士墓碑时嘻嘻闹闹地唱起了松花江上，1935年沈岩曾经教宋智唱过的歌。何修义觉得自己能明白宋智的心情，倘若早知道是这结局，当初在那乱世之中，他一定会扣着你的手指陪你去北平，在你的身边保护你。你那么好，那么好，可是我当时不知道。大约一分钟后，何修义听见李朝隐导演用大喇叭喊了一句 卡。 何修义闭上了一闭眼，而后再睁开，从墓碑前爬了起来，身子晃了两晃。李朝隐又是叫 修义，太精彩了。 换掉柳阳亭果然没有换错，何修义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超过了他的预期，这让李朝隐有一种宿命般的极为幸运之感。何修义又是定了一下神， 谢谢。 李朝隐音量变得空前大， 各方准备一下，拍摄最后一镜。 何修义走到一座帐篷旁边，面对帐篷大口喘气，似要吐出一切痛苦、悲伤、懊悔、自责。 他还沉浸在沈岩早死了的情绪当中抽离不出来。何秀义依稀地感到他正置身一座小岛，海水汹涌涨潮即将淹没这座小岛，而他自己也将随之沉入海底。过去几个月中，他从没有这般入戏无法自拔。也许由于即将离组，即将告别左然、李朝言、凯文、莫安等人，戏外的影子隐隐倒映在戏里。何修义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感，宋智再也不会见到沈岩，那自己呢？他与左然这些日子以来的友情是否也将随着自己杀青呼啸而去呢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